咁另外咧就有強烈季候風信號，咁啊而家温度就19度，咁喺直播室裏邊咧就有馬鼎盛有住呢個許晶同埋馬恩慈嘅， 哇係好適宜小弟食生長嘅一個濕度同温度，再低啲再好啲，不過風高物燥啊，頭先甄子興都有提到啦， 係啊， 風高物燥， 咁啊今晚講呢個反潛艇戰同埋電影，咁啊電影啊馬老師係咪嗰套香港叫做雷霆戰艦，大陸就叫做灰獵犬號，因為佢嘅英文叫 Greyhound， 就係 Tom Hanks 做嘅。 點解即係當件事嚟講咧？就如果講新聞就係美國嗰個對中國戰鬥力嘅2021個國防報告裏邊咧提到潛艇，特別提到核潛艇。咁啊，有成倍嘅增長，咁啊，即係話對佢有威脅住此類。潛艇呢味嘢咧，喺世界海戰史幾千年裏面咧，佢只係100多年歷史，但係就係相當改變咗呢個海戰嘅玩法。咁啊，直到最近。都有兩件事有關潛艇嘅，一件大家都知道英國同阿根廷打過一仗，咁只有區區一條核潛艇就攞咗成個制海權。雖然阿根廷假假地都有架航空母艦，都歸宿，咁全部放棄曬爭奪制海權。咁呢個一個講明潛艇佢有佢嘅作用啦， 大啲， 佢只要。打沉咗架阿根廷嘅萬噸長艦，咁啊驚曬啦！咁呢度一個，仲有一個咧，就係大家都耳熟能詳，但係未經證實嘅。未經證實，大家都信喎。就係1996年嘅呢個台海危機。台海危機咁一危機，美國佬就即刻派兩架航空母艦，都成日嚟香港噶啦，咩小鷹號之類。咁一架喺台灣島嘅東北，一架喺東南。咁啊話呢個動作咧，就引起呢個解放軍方面嘅回應啊。許晶都應該記得，雖然你後生， 嗰陣時都 廿幾年前啦， 留緊學啊？ 唔係，嗰陣時讀中升個中學都成問題。1996年啊嘛， 冇錯， 初中到啦。 好啦，咁就 老師嗰時係咪做緊報紙啊？我係做緊報紙啊嗰時。 喂，我同你都喺天天。 唔係就係咯，嗰時啱啱做緊嗰幾萬。 唔止呢個，仲做咗好多嘢，雜誌啊等等啦，寫專欄啦， 廿幾年啊， 即係嗰件事咧，解放軍方面嘅。回应咧，据说 系 啊，未经证实嘅， 系 话即刻就两条潜艇就杀出嚟， 系 咁啊！美国方面咧知道咗以后退避三舍， 哇， 我冇揽， 系 即系呢件事就查无实据，但系大家都沸沸扬扬， 系 就讲明即系潜艇嘅作用咯， 非常之大嘅。 咁而家讲紧。这个是二战的潜艇。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必须有几个数据呢又要知道一下。如果不是你看电影或者就算怎样你都即是个印象，因为潜艇本身是看不到的嘛。那时候的潜艇你首先要知道它的速度是怎样。那时候的潜艇的速度呢是在水面的速度快，在水底的速度慢。 哦， 在水面的速度呢， 那時德國那些還叫 U-boat 的。U 艇有很多種的，即 不一定是潛艇來的。 不是，潛艇它 U 字頭它有七種型號。 是。 啊，即是從這個400吨到千幾吨不等。 哦，OK。 只不過是短短的幾年的 時間。 大戰時間，它即是大家矛盾盾之間都是突飛猛進，所以任何高科技首先用在戰爭上，因為要死人的嘛。那些潛艇呢，當時的速度呢，水面速度，我們現在講的那個單位叫節，一個鐘行一海里就叫一節，行十海里就叫十節，如此類推。 咁佢行十七節，即係水面， 係 好快噶啦。 你要同邊個比？你同驅逐艦比咧，就一半嘅速度。你同雙船比咧，就快過雙船。 係 啊，咁呢個快慢之間好緊要。即係如果你連雙船都快唔過，咁你就 死啦， 招啦，邊有得食啊？ 唔係，因為嗰陣時德國係即係嗰啲潛艇咧，都唔係話同人哋喺海面嘅戰艦作戰，而係打嗰啲雙船為多嘅主要。 呢個問題我哋放喺第三節，即係潛艇作用先講，即係潛艇戰術又有好多種嘅。 係 咁啊，先講咗佢最基本嘅性能， 係 一個就係個速度。 嗯， 水面嘅速度咧，有個變化，即係從39年開戰到45年。短短幾年之間咧，佢水面嘅速度從十二三節就上升到十七節。 哇！咁好緊要喎。 啊，梗係啦， 十幾個 percent。 你識游水，你知啦。想快一秒都好難嘅，即係咁多就咁多啦。 係 啊，呢個第一。第二個喺水底嘅速度咧就不變喎。 哦， 即係雖然佢個潛艇嘅個形狀啊， 嗯， 即係水阻力已經少咗好多，同埋佢嘅即係 engine 已經係大咗好多， 嗯，但係都冇辦法。 但係水底最快就七節， 係 七節咩概念咧？即係我哋而家坐過海嗰啲島。是咁上下七节啊，就 是，在水底行就咁， 但好劲噶啦，当年嚟讲，好犀利噶。 咁冇 咩意思呢？即系十七节同七节之间系咩意思呢？ 系 就系，是，当年嘅二战， 嗯， 无论边个国家嘅潜艇， 嗯， 如果严格嚟讲， 嗯， 都未有资格叫做潜艇， 哦， 只能叫做可潜艇， 系 或者呢架船可以喺水底行。但是如果有得揀的話，它一定在水面行。 為什麼 呢？因為水底行不見天日，又很悶，又唞不到氣，又要很多禁制，最重要就是不快。所以它追逐這些雙船、民船的時候，一定在 水面追。 那時候隔音怎樣呢？順便問你。你在水底那裡，那些潛艇很吵的嘛，勁勁紅紅的嘛，走起上來。 那時候，那些潛艇炸 系咯， 反潜艇都炸，即系当时嘅声纳啊！即系讲完潜艇，你要讲反潜先讲声纳，而家讲完潜艇先。 好， 即系潜艇佢嗰个性能咧，就你大家知道要系好炸嘅啫。 吓 啊！第二个咧就系佢嘅武器， 嗯， 鱼雷， 嗯， 啊，当年一个嘅射程咧就唔远。 哦， 射程你话佢最大射程可能去到三十公里之内， 系， 但系冇意思嘅，点解咧？因为佢已经清楚当时嘅鱼雷系打直线， 直航鱼雷 打直线嘅，唔识转弯又唔识追人。 三十海里嗰个话，三十公里嗰个系一个物理距离啫， 即系佢烧到嗰度冇油啦，准啊嘛。 直航鱼雷嗰个物理距离， 即系冇意思， 即系打唔中嘅。 但系佢唔怕俾风吹歪少少嘅， 唔系喺水底 边有 风，水底嘅啫。水底更加啦，你有海， 唔使吹歪少少啊！即系你个目标船走咗 啦，开始，哎呀，唔怪得啦，睇嗰套戏。 所以佢嘅 嗰套戏有我明嘅 有效射程咧， 系 一般系500米， 系 到5000米。 哇，即系500米好近喎， 5000米都要人品好好先。 再近就唔得噶啦，再近就唔得啦。 500米眼都睇到 啊！再近又唔安全。 系 即系点解？5000米都有可能击中咧， 系 因为你有可能系二次伤害， 哦， 即系个老友已经系废废地噶啦，你再送佢归西，啊，即系人道毁灭，唔好等佢太 過，即系佢都中咗一炮啦， 或者你同个目标嘅关系可以系纵向噶嘛，哦，即系你喺佢个尾流嗰，那个，咁佢喺你前边，咁 哦，咁你可以 无论系点，咁佢唔察觉，咁你几公里有可能嘅，当然要你人品大爆发先得啦，或者对方嘅人品非常之唔掂先得咯。 要配合， 要配合，要配合。 而家讲到公司文化啦，要配合。好啦，咁啊，讲完潜艇咧，就要讲呢个反潜嘅， 嗯， 就系驱逐舰。 系 咁啊，驱逐舰当年嘅驱逐舰咧，亦都系呀呀乌嘅。 吓， 佢快就好快，佢可以去到30节。 嗯， 咁呢个系相当快，而家好多船都走唔到30节嘅。 嗯， 咁。但是他那个声纳的水平是很低的。 是。 啊，理论上 即係如果做升立嗰個廠商，佢話俾你聽，我呢個可以聽到30公里外， 係就 冇錯，即係理論上。啊、你又要好似許博士咁講要配合，即係唔係話第二個配合，係個天配合個水配合、哦啊、要風平浪靜。你總之嗰啲 落起雨嗰時聽唔到嘅 情況，落雨唔關事，水底。所以升立係好渣。你如果睇過呢個飛獵九號，即管係睇片段都好啦。佢真正打嗰陣時咧，係。大概五公里之内的升立咧比较准确， 嗯， 五公里以外得，二十公里都得，但系佢话俾男长听，喂，好似听到有嘢喎、 啊， 男长话好似，但按照规定好似都要话你听嘅，系嘛，我听到啊嘛， 系因为嗱，要补充少少啦，就系、是、因为呢套戏里边诶汤汉斯讲嗰个男长咧，佢系海关，但系第一次咧就系、是、诶。领导啦， 错哥啊， 系错哥， 菜鸟菜到不幸啊， 系 啊，咁啊讲呢个升立，因为你如果系二十公里甚至十公里咁远咧， 嗯， 佢只系听到嗰个方向有声音， 系 个角度咧可能系比较准确， 嗯， 但系距离就唔准确啦。 哦， 比如讲啊，十公里做咗十公里定十一公里咧，定系九公里半咧，唔知 系。 喂，咁你好唔准确喎呢样嘢。 点打佢？ 而且系好容易闪失咧，就话嗱，我而家听唔到啦，听唔到啦，一阵话诶又听唔到啦。 系， 咁有时其实佢听嗰个唔系潜艇嚟嘅。 哦， 啊系一个反射嘢嚟嘅，到底系乜嘢？ 大鱼 知可能 系 可能 有好可能都 大条啲嘅鱼都 会撞翻转头啊！啲声 击沉咗呢个敌潜艇，经常都有咁噶。后尾但系有啲水面蓝只嘅就话唔系，我哋睇到条鲸鱼。嗱，你租质得佢好紧要， 散晒仲惨啊！可能成斗鲨鱼涌埋嚟。 所以呢個就係驅逐艦嗰、那個嗰、個視覺同埋嗰個聽覺，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嘅武器。 嗯， 佢武器啊好渣嘅，深水炸彈，而且唔係而家嗰啲叫火箭深彈。 係 而家啲火箭深彈咧，因為火箭佢可以走幾公里，甚至十幾公里。 嗯， 咁佢唔使行到埋去先炸你啊嘛，佢只要知你喺邊度。咁呢啲飛機話俾你聽嗰個目標喺邊度咁啊，好遠都可以揈個深水炸彈過去。嗰陣時唔係，嗰、 哦、 時你如果睇個片，你知 喺、 個驅逐艦嘅尾度有個軌道，即係軌道車裝住個水雷，到時嗰度反斗抌咁啊掉落去， 好似掟好似揾個石頭掟落。 即係你一定係要喺敵艇嘅上方掟，咁啊此其一也。第二咧。嗰、那個深水炸彈雖然佢嘅呢個炸藥裝得唔少， 嗯， 100公斤、200公斤到300公斤， 嗯， 係好緊要嘅、 嗯。 但係佢嘅破壞力對於呢個潛艇破壞力咧， 唔係高嘅， 十米之內 係 就有可能擊沉， 係 二十米之內係有可能擊傷。 系 二十米之外安全，咁你喂大家喐紧嘅， 系啊， 你又喐紧，佢又喐紧，而且个深水炸弹跌咗落水，佢仲要即系沉 啦，系啊系啊， 沉嘅速度咧一秒钟七米， 系 个定心你点样咧？ 系 你系咪知道佢真系喺水下二十米定系三十米定系五十米定系八十米咧？ 又要知 再深唔得啦。 系 嗰阵时啲潜艇系咁嘅啫，啊，咁你定心如果唔啱嘅话，即使你系好准， 嗯， 但系你喺佢上面或者系下边爆超过二十米安全， 哦， 啊，咁所以即系我睇过嗰啲图片咧， 系 就最好咧系叫夹中， 嗯， 两架潜诶两架驱 逐舰中间 夹住佢中间， 系 掟六粒， 哇， 点解掟六粒咧？ 系 因为你掟咗粒，佢仲要等佢先射第二粒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你六粒咧就啱啱好系个潜艇嗰个速度嘅，同埋佢嘅长度啊。咁啊，六粒夹中咧，佢就死硬噶啦。 系 啊，但系呢啲情况咧，绝无仅有。 系 佢绝无仅有到咩程度咧？我呢度只有一个第一次大战嘅资料。 哇！ 第一次大戰的資料呢，一共損耗了90,000枚深水炸彈，中了180次， 90,000枚中180次， 未噃 嚇， 中是180次，沉是38粒， 哇！ 即係你又可知嗰個深水炸彈到底叻咗去邊度 嚇？幾嘥料喎！ 咁你睇湯漢斯咧就係、是。系四艘潛四艘呢個驅逐艦， 系啊， 基本到打咗幾日之後咧，所有雙炸彈掉曬啦， 系啊系啊， 基本上掉曬啦。咁、啊、據佢哋話係點啊？擊沉一艘，擊傷一艘啊？ 係啊，係啊， 咁好啦，上下 疑似啊，起徵 仲未 疑似啊， 肯定 感覺上， 即係人哋唔再攻擊你，佢就當沉咗你嗰只噶啦。 問題係。你炸沉佢咧，点样先至叫做真凭实据咧？ 系 第一，佢如果嗰架潜艇断咗， 系 佢潜艇里边可以浮嘅嘢，浮晒上嚟，你睇到咁冇走鸡噶啦，甚至系死尸都浮埋上嚟，吓咁呢个绝对系可以 炸中啦， 得一分啦。 系 第二咧就炸到佢漏油。 哦，又 炸到佢漏油， 啲油又浮上去， 海面有大片嘅油渍。 嗯。 咁起碼重傷 哦 啊，甚至咧炸到佢吹波 係哦， 佢咧佢你叮叮噹噹爆完以後咧，啵啵啵啵啵又波，誒咁都算係傷啦，係嘛 係 啊，但係即係嗰個電影咧係你當佢係電影啦， 一定係嘛，佢都話咗係一陣間我哋翻嚟再補充啦，咁啊先聽只歌先，呢只娃娃唱啊叫做《飄揚過海來看你》啊。 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 已经办到。但是他强调，欧盟直到今日没有统一的难民政策，还需努力。默克尔在1995年担任环境部长，任内曾经在柏林主持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现年67岁的他说，从年轻世代的角度看，减碳的进度还是太慢，鼓励他们必须施压。在德国在9月底大选之后，默克尔领导的看守政府可望在12月新政府成立之后卸任。他说，对离开有些伤感，但是对离任之后生活充满期待，说会好好读书和睡觉，强调不会从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465点，升1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701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8，日元113.14，瑞士法郎0.915，加元1.246，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35美元，卖出1822.8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明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香港变得更好，在各方面不断进步。我们需要热爱国家和香港的你，一起去实现这个目标。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日，提名期为10月30日至11月12日，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和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或者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广东广西， 新华社11月7日呢有个消息，尼加拉瓜举行总统选举，咁啊，话有6名候选人，包括现任总统奥尔特加啊。呢、这个奥尔特加咧就做过好多次总统啦，1985年做咗一次，咁此后咧喺2006年、2011年、2016年，即系3届咧连任。尼加拉瓜嘅总统咧，佢系国家元首，是政府首脑，又兼埋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啊！咁啊，总统可以连选连任噶。咁国外嘅报道咧就话，尼加拉瓜当局咧喺呢几个月以叛国罪或者洗钱罪捉咗40名反对派人士，包括7名有希望竞选总统嘅人。啊，同埋禁止外国记者入境。尼加拉瓜仲废除咗主要反对党啊，叫做公民自由联盟嘅合法地位啊，即系佢冇得玩啦。咁呢个奥尔特加嘅竞选对手就只剩翻5个嗰啲湿湿碎碎、知名度唔高嘅，即系实在冇希望噶啦。咁啊，后尾咧已经有消息话，初选。是选到啦，啊，他就继续再做总统。咁呢位出身是游击队的呢个奥尔特加总统的搭档咧，系佢老婆。呢两位咧，而今已经都是古稀老人啦。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第三针疫苗十一月十一号开始咧就可以打啦。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 咁我之前就做咗白老鼠咧，确实系嘅，可以将我个抗体咧大幅度提升。 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主席李永富， 虽然佢话自愿啫，如果再出现一啲咁样嘅不明个案，唔知道迟啲会唔会要求一定要打第三针？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色无下， 蓝色， 色无下，蓝地球。 每年到咗秋冬，唔少人都会留意红叶情报，甚至飞去外地欣赏红叶美景。但系因为地球气候变化，就连绿叶要变色都唔容易。要欣赏漫天红叶可能越来越难。就以美国的温带阔叶植物来讲，往年大约九月底就开始转红，去到十月中旬就全部红晒。但今年就不是这样了。根据护林员观察，森林内开始变色的树叶不够七成。美国林务局的植物生理学家指出，异常的高温可能令到树叶跳过变色这一步，直接枯萎和脱落，破植物就会丧失了回收营养成分过冬的机会。本来绿油油的树叶为什么会变成红卜卜的呢？当踏入秋冬，天气变冷和干燥，落叶树没有办法由空气吸收足够水分，但水分又透过树叶表面不断挥发，所以树木就会主动大规模落叶，减少水分流失。但是树木需要保留氮这种有限的养分，所以落叶前会先分解叶绿素，将当中的氮储存起来，咁下一年发芽的时候才有得用。由于树叶还含有其他物质，例如类胡萝卜素、花色素金，当叶绿素退去之后，源于这些物质的黄、橙和红色就变得明显了。所以寒冷和干燥是树叶变红的必须条件，这也解释了温带地区不多见到的满树红叶，就是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本身不够冻。气候变化议题讲了很多年，影响又怎止没有红叶看那么简单呢？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三位得主都是对气候问题研究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正如其中的意大利理论物理学家帕里西话，气候变化是人类所面临的巨大威胁。蓝地球，黄思恒赞稿。 色无下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下， 色无下，知识。 二十四节气的立冬来到了，这几天大家都感觉到气温徐徐下降，日短夜长更加明显，早晚更加偏凉，大家注重身体，穿多件衣。逢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至到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和你一起邂逅立冬的情谊。 我说你因何寒露似冰，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啦，我哋講嘅題目叫做反潛艇戰，同埋嗰套戲，嗰套戲咧，香港譯做雷霆戰艦。咁啊， 即是灰獵犬號，英文就叫 Greyhound 啊。咁喺直播室裏邊咧，就有呢個許晶啦、馬恩智同馬鼎盛嘅。咁我哋繼續 電影嘅角度傾下。 好啊，咁啊呢套戲咧就好出名噶啦。其實咧就係即係佢係講實事，但係唔係歷史。即係話咧，佢1955年咧有位作家叫做 C.S. Forrester 就寫咗一本小説。叫做 The Good Shepherd 好的牧人，就是講1942年一些海戰的。咁咧當然啦，冇戲裏面嗰只戰艦啦，即係有呢個海戰，但係咧佢嘅小説裏面講嗰啲咧唔係真實嘅歷史嚟嘅。咁啊 Tom Hanks 咧就 Tom Hanks 咧就一路好中意呢本小説噶啦，就買咗個版權幾廿年噶啦。咁今次咧就直情自己寫埋劇本添，自己拍埋，自己出埋錢。咁啊，即係可以見得佢幾重視呢個戲啦，因為你其實幾個都係㗎，去到年紀大咧就要做美國英雄啊嘛 ，Tom Hanks 係嘛？咁而呢個海戰咧，我諗特別啲咧就係即係佢講翻1942年嘅，佢哋叫做美國人叫做太平洋之戰啊，大西洋之戰啊 ，Battle of the Atlantic。咁咧，但係有趣，我都想問阿馬鼎盛噶啦，佢話咧佢點解會嗰度咁危險咧？就係、是、原來佢有大約50个钟头咧。因為佢嘅任務咧就係喺美國帶保護一架商船就去英國嘅，咁途中咧會有一段時間經過50个小时咧，佢哋叫 black pit 個叫黑咩黑洞啊定黑乜嘢啊？嗰度咧就冇辦法啲飛機 黑風 冇辦法有飛機去保護嗰啲商船同埋戰艦嘅。 咁又要講少少即係數據啦、啊。如果而家根本就唔存在黑， 冇可能啊，係啦。 當年咧啲飛機航程有限，特別係反潛機。而家啲反潛機直頭可以即係沿住中國海岸線打個 round 都仲得。 係 啊，10000几公里來回都冇問題，佢飛12小时都冇問題。 係嗰陣時唔得啊嘛。 嗰陣時梗係唔得啦。嗰陣時你諗下嗰個叫林咩林伯啊？ 係林伯係 飛越太平洋定大西洋都已經成為新聞啦。 係啊係啊， 係嘛？ 係啊。 咁嗰陣時啲飛機好渣啫嘛。 1942年咯。 所以其實用兩頭唔到岸， 其實用戰略轟炸機改得唔得咧？都唔得，都飛唔到咁遠。 反潛機已經係第一係大型機，第二係慢速嘅，佢主要就係 啲船噶嘛。 但譬如當時如果即係嗰陣時未有 B29 啦，但譬如用29嗰啲改有冇可能咧？即 係有 B19。 唔係，即係 B29、B17，B17 唔得啦。但譬如最後大戰末期嗰啲改，可唔可以跨洋咧？即係有啲穿越啦，我哋依家 跨洋唔係問題，問題係你喺戰區能夠長時間逗留。 冇得盤船，冇得盤船， 中間冇得停。 咁你喺度即係船就慢嘅，你就快嘅。你喺度兜下兜下先係保護咁啊，先係灰獵狗啊嘛。 冇錯啦。 啊，咁佢兩頭唔到岸，從英國或者從美國起飛嘅呢個飛機唔能夠對接。中間你有50几钟头就你死你自 己。50个钟头嗰陣時都幾大喎，嗰大幾大幅幾犀利。 哦，咁講 佢好慢嘅啫喎。 係。 咁喺呢度我又要講一個 即係你講17节啦，如果你計嗰隻船即係 唔係嗰17节係極速嚟嘅，佢揸唔到幾遠嘅。係啊。 所以我又要即係普及一下。 係啊。 當時呢個船隊啊，有30几只。 37只，37只。 咁有4只呢個芬蘭保護佢， 係， 但係呢個船隊浩浩蕩蕩咧，唔能夠直航嘅，即係呢個黑洞 係 要走之字形嘅。 哦，而且咁樣， 呢個之字形咧叫做反潛嘅呢個戰術。 哦， 點解之字形可以反潛咧？就係我哋一開始講到潛艇係好慢嘅。 嗯。 潛艇如果想快咧，浮上水面咧係會俾人發現嘅。 係， 所以佢只能喺水底，即使係你追呢個商船，係最後係要進入咗射程，係發射魚雷。 咁你扼住 呢？呢個過程咧，佢唔俾你有呢個追逐、瞄準、發射嘅時間。 係， 我喺一個航程。 一個方向 只能夠俾幾分鐘你，我即刻就轉向啦，咁又揈開你啦。所以呢幾廿個鐘頭咧，佢唔係用最大嘅速度，又唔係用最直線嚟行嘅，佢必須行之字形。 咁啊更慢啲啦，之字形。 理想慢你係想寫， 即係有明知噶啦。嗰陣時咧就即係德軍要嗰度布定潛艇陣等你過 嚟。當時鄧尼茨咧，佢係嗰個叫狼群戰術啊嘛。 係、嗯， 佢知道你個航道基本係喺嗰度噶啦。 你唔 咁佢喺個航道度咧，就有呢啲監察嘅點。 係。 咁監察點一發現咗大隊商船過咧。咁就呼朋引類，所以佢今次先至有懷疑啊， 係 被四隻到五隻潛艇嚟圍攻嘅， 冇錯 啊。 咁啊，到尾都沉咗幾隻商船嘅喎，即係冇辦法啦。 點止幾隻？應該唔止幾隻啊！ 即係佢戲係咁講啦。 係啊，咁即係呢個故事咧，應該係係個藍本啊。 係。 個藍本係反潛戰裏面非常有名嘅一次， 係 許晶可能都知道呢、這個叫 PQ 十七號， 嗯 ，PQ 十七號呢個護航船隊， 嗯 就唔係走呢個航道， 係 仲近仲短， 嗯， 佢係由英國出發運輸呢個戰略物資去蘇聯， 哦， 佢只不過喺北冰洋度兜過呢個挪威嘅海岸線， 係、嗯。 佢呢個就叫 PQ， 如果翻轉頭咧，即 係就 QP 咯， 係啦，就 QP 啦， 係 啊，咁呢個 PQ 十七咧係一個典型嘅反潛戰嘅失敗。 哦，失敗 啊！佢但係佢嗰個形式咧，同呢啲個灰獵犬咧有相似之處。 哦， 佢呢個船團咧，呢個 PQ 咧係34艘商船。 嗯嗯。 俾人哋打沉咗22艘， 玩咗大劑， 系啊， 真系大劑。 咁呢22艘上面咧，系運咩嘢咧？ 系 有200多架飛機， 哇！ 有500多架坦克， 系 有2000多架裝甲車同軍車，同埋大量嘅彈藥、油料、醫藥，一共16萬噸貨物。 哇！ 十六萬 都幾污染嘅喎， 16萬噸貨物俾佢。 打沉曬， 打沉咗大概9萬噸， 哦、 即係到位嘅剩翻7萬噸。 哦，唔係佢你去蘇聯即係去波羅的海嗰邊嘅啫，因為兜曬去 北冰洋啊嘛、哦，由英國出發， 係啦，上北上啦， 即係 即係兜過斯堪的納維亞 半島嘅頂。 系啦，以北即系挪威以北 进入呢个北极圈范 围，咁然后 去 到 苏联， 去到苏联， 即系由挪威嘅西北上。系， 当然嗰次就唔止5艘潜艇啦，有14艘潜艇咁多啦，就系一种杀戮啊， 系 一种杀戮。 喂，我睇戏嗰度咧，话嗰阵时仲可以倾偈嘅，啲潜艇同埋呢个巡洋舰，我哋可以。我記得個戲 邊個同邊個傾嘅？ 唔係個德軍仲走去鬧佢噶嘛？得閒無事咧，又嘟嘟嘟咁，然之後笑佢噶嘛？ 佢係通過乜嘢傾偈？ 電 嗰啲摩斯密碼嚟， 嗰啲係嘛？ 應該唔得。 嘟嘟嘟嘟咁個。 除非佢喺水面，除非喺水面。如果佢喺水底冇呢冇呢味嘢， 即係戲嚟嘅啫， 冇呢味嘢， 做戲咁做。 哦，咁同呢個追擊赤色十月 一樣啊？ 咁入邊有一幕。话阿新康立利佢哋咧就喺嗰个赤色十月号入边就唱苏联国歌， 系 咁咧就听过呢个声闻嘅情况俾美国潜艇咁啊听到一样咁，我谂呢个戏剧效果嚟嘅，听落去 其实 过瘾 噶 咯， 即系唔可能噶嘛， 冇可能， 冇可能啊， 冇啲科技， 而家得唔得咧？ 啊？而家都喺水底都唔得。如果你得咗諾貝爾獎，你攞幾個？嗯、 即係大家、啊、你話好似摩斯密碼或者打啲信號就得。 摩斯密碼都唔得， 都唔得。 摩斯密碼你 即係其實 個潛艇都要將嗰個天線浮喺水面先能夠發。 哦， 係啊。所以而家即係核潛艇係呢個巡邏， 係 巡邏佢有約定同陸地，每日幾時 佢上水， 即係浮個天線。嚟接收呢個指令， 哦、 或者係報告佢嘅情況， 嗯、 都要通過大氣、 哦、 水冇得傾。 咁你即係水底兩隻潛艇都係唔得㗎喇，都係要上水大家先可以通信。 喂，咩兩隻潛艇傾乜鬼嘢啫？冇嘢傾㗎喎。 或者個細路喺嗰度呢問候下佢。 即係你報你報報串話嬲人嚟咁都要通過大氣。 係。 即係而家講緊呢，因為我又拜讀過頭先你所講嘅小說。 哦。 啊、 即係譯咗 小說。台灣唔好意思， 台灣譯咗， 台灣譯住叫做《怒海戰艦》 哦，好出名嘅呢本小說。 咁小說梗係出名啦，咁我睇完，我覺得小說本身同呢個湯顯斯改嘅電影咧有好大差距， 應該係啦， 有好大差距，因為小說係比較接近現實。 哦， 接近現實係乜嘢咧？係1942年嘅潛艇戰同反潛艇戰咧，都係三叉口， 係 即係盲摸摸打交，即係兵劇嗰首三叉口，全部係睇唔到嘅，摸下一刀咁就係嗰隻嘢，所以有好大嘅偶然性，好大嘅偶然性，個 point 喺邊度咧？就係湯顯斯呢個戲啊，是完全是戏嚟嘅， 系啊， 系渲染，即系俾观众一种娱乐或者一种咩刺激， 系， 即系仗唔系咁打嘅， 系， 如果仗系咁打咧就错到十足，因为你驱逐舰保护37只呢个船，你嘅主要任务系佢冇任何损伤，就系你最大嘅完成任务，你冇任务去打潜艇嘅。因為頭先講咗啦，打潛艇嘅機率極低極低。咁仲有咧，佢四隻軍艦保護37架商船咧，已經係極限啦。點解咧？你四架軍艦佢嘅呢個雷達同埋佢嘅聲納，佢所能夠搜尋嘅呢個範圍咧，要重疊嘅。係，即係你等於畫四個圈， 係 將呢個37隻綿羊保護在個獵狗群中間，你如果走了一隻呢，你就窿牙 了， 你都知道有5隻潛艇等緊你，你去追一隻那4隻在個窿牙裏入嚟，你是不是？ 是不可能的。 唔係，你是失職啊！你就算擊沉了5架潛艇，你被人哋打沉5架軍艦，你都已經要上軍事法庭了。我俾任務你唔係嗌你去捉賊喎，我嗌你保護啲人質啫喎。 你又唔係走咗去捉賊，扮英雄。 所以你話所有呢個警匪片咧，佢錯喺邊度咧？鬧市追逐鬧市開槍， 冇可能嘅。呢個品品。 咁你就算殺曬嗰啲賊，人質傷亡，你負唔負擔得起先？ 我以前都有嘅，你記得應該係70几年啊，即係第一套啊，《阿麒麟伊士活》啊，《Dirty Harry》。就即刻有出事啦，就係話佢點解咧？呢條差佬就唔理噶， 罔顧市民安全。 係啊，見到咧一開場見到個賊打劫銀行，佢就出去同人搏火啊！ 點解香港警察即係掹槍都要寫 report 咧？佢唔鼓勵你掹槍啊嘛！你最好係冇罪案發生。 係 嚇、啊，你威脅到啲賊唔敢去搞嘢，你已經立功啦。冇事就係最大嘅功勞。 搏火就整真不了噶啦！ 哇，你喐啲就去勇追人 哋。好啦，咁啊，听只歌先。电影《上海堡垒》嘅主题曲，陆琴唱嘅叫做《世界末日》啦。翻嚟我哋继续仲有半个钟头倾嘅。 想象。来伪装掉下的眼泪，点点头，承认自己会怕黑。我只求能借一点的时间来陪你，却连同情都不给。想哭来试探自己麻痹没，全世界好像只有我疲惫。无所谓，反正难过就敷衍走一回，但愿绝望和无力远走高飞。 探自己麻痹了没？全世界好像只有我疲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经济日报》专访时话，通关要逐步有序，相信初期以广东省先行，目前仍然商讨紧开放的口岸。佢透露通关初期会设配额，例如俾探望长者和殡丧等因恤需要，以及有商务需要的人士首批通关。林郑月娥表明，通关后免检疫进入内地是有条件，包括必须要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持48或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需要常载安心出行记录。过关亦都要接受内地的健康码系统，俾系统能够监察有关人士行踪。佢话如果香港嘅安心出行只系小规模使用，唔能够达至通关目的，政府正积极研究将进入政府处所必须使用安心出行嘅安排扩展到更多地方。佢又话明白部分无意到内地人士唔满意同样受限制，但由于涉及公共卫生事宜，希望公众谅解。政府宣布再度委任欧阳伯权做港铁主席，为期两年半，任期由明年1月1号生效，直至2024年6月30号。港铁欢迎政府的决定，欧阳伯权说，对于再获委任深感荣幸，期望在新任期内和港铁团队并肩，继续为市民缔造愉快的出行经验、出行体验。他又说，港铁明年将会迎来东铁线过海段投入服务，同时又正开展多个新铁路项目，进一步拓展东涌、屯门和新界北部铁路网络的覆盖范围，推动社区发展。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北京开幕。新华社报道，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并就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讨论稿向全会作出说明，相信会议会场是在京西宾馆附近一带加强保安，停泊了多架公安车辆，现场亦都实施交通管制，禁止车辆接近宾馆。新华社又发表文章指出，历史进程不可逆转，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巩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达成协议，本月29号起已经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的人士可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和新加坡樟宜机场通过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免检免隔离往返两国，他们无需要进行集中隔离或者是居家隔离，但仍然需要接受病毒检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大马总理伊斯梅尔通话，两国总理办公室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两国总理期待在不久将来落实彼此陆路交通的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两人同意以安全的方式逐步恢复两国间跨境旅行，恰逢其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490点，上升1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708点，上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8，日元113.14，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5，人民币6.395，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不过先提提大家，天文台咧仍然系挂出呢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嘅。咁啊，直播室咧就有呢个许晶啦、马鼎盛同埋恩赐嘅，继续我哋讲反潜艇战同埋电影。 讲二次大战嘅潜艇咧，就有两种唔同嘅用法，同头先我哋讲。即是湯漢斯那個電影說他勇往直前 去追打那個潛艇、啊、即是一個是日本一個是這個美國、 嗯、 他使用潛艇的那個 戰略思想是不同的、 嗯 啊、美國呢使用潛艇主要是用於破交、 哦、 破壞交通、 嗯 或者說他潛艇主要嗌你打商船嘅，唔係嗌你打軍艦嘅。而日本嗰、那個即係使用潛艇嘅思想咧，就要打航母艦。 哦， 啊、所以即係日本嘅潛艇喺打商船嘅戰績上面咧，就唔輝煌。 係， 當然呢個同佢同美國嗰、那個嗰、那個生產力啊係好有關係。 嗯， 即係。佢嘅生產力就比較低啊，佢冇美國能夠咁大量使用潛艇，因為破交咧，你要守住咁多條線，特別美國同澳洲之間嗰個交通，你即係俾美國去封鎖佢， 容易啲 啊，梗係美國容易啲啦。 大片海洋，你點搞？ 係咁，即係今天嗰個潛艇使用咧，大家都。有不同的思考的 但差好远啦。听你讲就系话，嗰时嘅潜艇同而家系咪啊？许晶 有咗核潜艇以后，就完全改观啦， 两回事啦，系嘛？ 有近似嘅地方嘅。第一就譬如头先马老师讲到，譬如美国嘅潜艇，第一就我唔知同即系美国人大只啲有冇关系，定系太平洋阔啲有冇关系咧？即系譬如其中有一艘最出名嘅潜艇就系美国。即係太平洋艦隊射水魚號啦，係嘛？個原因就係射水魚號就你講就好巴閉喎。嗰陣時佢水下嗰個排水量講緊差唔多2400-2500噸，好犀利嘅咯。水面就講緊1400-1500噸， 係。 但係阿大哥佢打沉嗰隻信龍號，信龍號係乜咧？就係日本仔佢有兩隻超級。即是戰列艦啦，一隻就叫做武藏，武藏之前用嘅大和啦。咁如果按西方嘅慣例，用佢個首艦去命名咧，就其實信龍號應該係大和號嘅第三、第四號艦嚟嘅。咁後來就都唔掂啦，自己啲航母嗰啲乜航物龍，即係人哋炸嘅就炸，自己沉嘅就沉。咁所以就將嗰艘大和級就改成一艘，即係嗰陣時喂6-7萬噸嘅，即係呢個航空母艦，其實都好誇張。嗰陣時航空母艦好細只嘅，1-2萬噸，英國有啲幾千噸。咁你諗下只幾萬噸嘅龐然巨物係嘛？咁就俾你一隻。水面就1000-2000噸，水下就2400噸，咁啊飆咁樣嘅射水魚號，咁而且佢個名字又起得妙喎，射水魚，即係射水魚就係嗰啲魚咧，可以喺水下邊咧就噴口水，攣口水咧就射，係嘛？即係呢個水面上面嗰啲昆蟲啊，成嗰啲咧就射你落嚟，可以食你咁，咁啊真係俾佢搞掂咗咁，即係都幾有趣嘅咧，就係兩個潛艇大國啦，即係德國又好，美國又好啦，即係日本潛艇都有嘅，但係個性能同各方面咧，其實爭啲係咩咧？早排有個新聞都幾有趣嘅，即係都呢幾日嘅啫，就是、德國。有報章，我覺得有少少炒作嘅嫌疑啦，因為對於我哋嚟講根本係舊到唔舊嘅舊聞嚟嘅，就話即係德國有間公司叫 MTU， 咁好出名嘅，做呢個 diesel engine 嘅柴油引擎咗。喂，你 MTU 越透過軍民兩用技術，同埋你法國嘅分公司就賣咗好多柴油引擎俾中國大陸喎。咁因為驅逐艦咧就佢就為咗一個極速。佢就通常係用呢個燃氣輪機嘅，即係啲飛機嘅噴射引擎改裝。咁佢即係均速嘅時候就用呢個柴油引擎咁樣。咁德國柴油引擎， 即係佢兩種，即係兩個引擎都有嘅個船上邊。 係啊，即係兩種原理。 佢需要，佢需要。 佢要快嗰陣時就噴射， 快嗰陣時就噴。 平常就唔使啦，冇。 因為你個柴油嗰個密度高啊嘛，即係柴油嗰個你每一個毫升或者每一克嗰個即係燃料個密度高嘛，但係嗰個功率就做唔到咁大。 係。 咁所以其實德國同美國，因為我哋都知道就。 美國都係個好長時間，佢哋都興揸油揸車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從即係未必每一個市民對於即係潛艇個科技咁熟悉啦。但係我哋用即係一般啲揸車，大家熟悉啩。咁啊，德國嘅柴油引擎同美國嘅柴油引擎。 因為美國有啲咧，即係穿州過省嘅大佬好遠嘅，揸幾日車。 唔係你貨櫃車一定係柴油， 貨櫃一定添啦， 夠力啊嘛。 咁所以你譬如你 同埋平啲， 你講到污染就一件事啦。美國、英國係嘛？法國、意大利嗰啲即係做嗰啲靚車嘅，嗰啲汽油車嘅係嘛？啲貴族車嘅咧，咁就唔似德國同埋美國咧。佢以前嘅汽車工業其實係好工具車噶嘛， 哦、 即係嗰啲頭馬老師講到嗰啲大貨車頭啊，或者德國更加多啦咁。咁所以其實一個國家原來佢嗰個汽車工業，佢嗰個柴油機得唔得咧？同佢嗰啲柴電潛艇得唔得咧？有個因果關係喺度。咁所以你見到近來即係大陸，譬如佢啲柴電潛艇有一定嘅進步咧，其實同個民用科技有關係嘅，就係、是、大陸佢有好多嘅呢啲工程車咧、其實佢當然同德國仲有距離啦，同美國仲有距離咧，但係相對比起汽油車，佢追得比較貼啲嘅。即係大陸嗰啲工程車，其實世界嗰、那個。眼前嗰、那個即係佔比個市場佔比會上升，咁、所以其實佢嗰、那個即係一個國家，即係一句講曬就係你個柴油引擎原來得唔得咧，係決定你嗰啲柴電嘅潛艇得定唔得咁樣。 即係講起而家有核潛艇， 係， 但係仲好普及，大家用呢個常規潛艇。 嗯。 咁但係常規潛艇佢嗰個限制啊，係。比核潛艇真係差好遠啊！ 係 嗱，又舉數字啊，比如講而家講緊德國嗰個 U 艇啊， 係 佢個續航力好緊要 哦， 即係頭先講你德國潛艇曾經橫渡大西洋，去到紐約炮轟紐約市，係啊， 自由神像都打埋落嚟咁就 打，咁你必須喺水面航。 是 你如果水底爬咧，几时先爬得到咧？ 吓， 同埋佢个续航力啊， 系 喺水面咧，佢唔使用电池啊嘛，所以佢攞八折嘅速度，嗰个潜艇嚟讲八折已经唔错噶啦，佢喺水面咧可以行1万公里， 哇！ 即系大西洋来回都冇问题， 好叻噶啦嗰阵时嚟 讲，系啊， 咁啊点解佢咁犀利咧？ 吓， 我又。即系佢有咩巧妙咧？ 佢冇巧妙，佢水面都话可潜艇啦。 哦，系啊！ 你睇个潜艇嘅样，唔系而家咁嘅水滴型、雪茄型，呢个拉长水滴型啊等等， 是 都系滑捋捋嘅。所以你佢喺水面行嘅就唔得啦，因为佢轻波啊。 系， 即系佢滑捋捋嘅，佢喺水面行咧，嗰啲波浪阻住佢啊。 系系， 佢系行得慢嘅。 喺水底就唔怕啦。 而家就水底快，水面慢。 系， 二战嗰阵时咧，系水面快。 系， 因为佢成架都系好似一架军舰咁样。 哦。 啊，咁如果当时嘅 U 艇喺水底行咧，用四节咁慢嘅速度，都只能够行100公里。就冇电啦。如果你用极速用七节咧， 哦， 4个钟头就冇电啦。啊， 咁就死啦。 所以佢嘅即系佢嘅机动性啊，系非常差嘅。到今天为止，虽然有咗好大改进，即系潜艇嘅外形有改进，潜艇嘅呢个发动机有改进等等，但系都走唔出呢个怪圈。 哦， 就是在水底， 唔 系喺水底，佢可持续嘅航程啊， 系 好少，同埋佢如果开到极速咧，而家可以大概开到12节，包括呢个俄罗斯苏联，曹生晒话最叻嗰个基洛级啊， 系啊， 佢喺水底都行唔快嘅， 系 啊，咁。 捉唔到魚， 而且 佢又同我身形差唔多咧，肥好鬼肥噶嘛。 而且你行唔遠啊， 係 啊，所以如果佢撞到核潛艇咧， 係 佢 就掟得 死硬 掟硬冇得走， 即係等於噴氣機同螺旋槳機 或者講即係飛機同直升機打，即係 梗係佢快過你打，就冇得打啦。 所以潛艇嘅運用咧， 咁其實你仲係而家再用翻啲常用潛艇咧，或者啲柴油嗰啲，就係其實係去偵測嘅啫喎。 唔 係，都打得 近岸。第一近岸佢有著數，第二淺水佢有著數。你好似渤海得四十米深，你整架核潛艇去根本潛唔到。你黃海得六十米 又系唔得， 東海特別台灣海峽、又係好淺，同埋好多好多礁石啊、暗礁啊或者沉船啊諸如此類，即係嗰啲地方核潛艇咧就唔好玩嘅。核潛艇最中意你最好有一千米，咁啊到佢叻啦。 咁當然亦都有即係個成本嘅考慮啦，即係呢個常規嘅。水面戰艦，即係譬如同樣可能係八至十萬噸嘅航空超級航空母艦，你用呢個蒸汽輪機嘅，或者燃氣輪機嘅，同你呢、這個核動力嘅，當然爭好遠啦。咁但係核潛艇會爭更遠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是、核潛艇同呢個航空母艦唔同，就係佢嗰個核反應堆咧，即係當然有唔同原理嘅核反應堆啦。咁但係由於佢對個動力嘅需求非常大嘅，因為佢基本上係佢可以全即係佢可以係極速全航程地用一個高速去航行嘅，咁啊當然呢個都係極端嘅國家機密啦。咁但係據信係講喺三十節上下，甚至冇喺蘇聯時代，唔係今日俄羅斯，當年蘇聯時代咧有好瘋狂嘅速度試過核潛艇咧超過三十節嘅。咁呢個基本上係有啲接近反物理定律㗎啦，因為你係常規嘅戰艦喺水面咧。當年，因為我哋唔好以為越往後嘅軍艦越快，即係正如頭先馬老師所講，其實二戰嘅時候嘅驅逐艦咧 係快， 其實個速度係快過今時今日嘅驅逐艦， 因為佢唔使帶咁多嘢。 唔係，我諗個作戰嘅思想唔同， 需要 唔同。咁同埋當時， 即係你快慢 係 快慢要睇你嘅獵物， 睇你需要。咁但係當年真係試過咧，即係冷戰嘅高峰期咧，真係試過有美國嘅驅逐艦咧。佢喺水面咧，據信係追唔到水下嘅蘇聯嘅一個核潛艇，即係嗰個你可以想象到嗰個核反應堆嗰個功率 勁得犀利。 咁所以佢無論係設計咧、建設咧，到佢最收尾拆卸咧， 係 嗰個成本係極高。呢個亦都係冷戰後列根去到魯布殊時期，美國俾好多資源即係俄羅斯或者就嚟解體個蘇聯係啲咩咧？哇！你乜都唔使拆，你嗰啲洲際導彈我都唔理你。不過你啲核潛艇， 唔該你 拆搞掂咗佢。 我 如果唔係好大件事，因為好貴㗎拆核潛艇。 日本咪俾錢蘇聯拆，即係特別係太平洋艦隊嗰啲，你離我比較近，我唔信得過你拆嗰陣時。 我唔驚你打我，我驚你救得滯你自爆。日本真係 大大啦，真 係。係啊，結頭頭。 即係你水體爆核，你真係大劑。 而家嗰個核反應堆的水平已經非常高了。 是是是， 我們即是常見的核潛艇，即使你是攻擊核潛艇都過萬噸，即如果是彈道導彈核潛艇呢，可以威到兩萬五千噸。 哇， 但是現在最小的核潛艇可以去到四千噸，它跟這個常規潛艇不差得很遠，常規潛艇大的呢都三千多噸。所以核潛艇點解唔係個個都用？一個係你科技唔到，第二個真係錢嘅問題， 成本高。 慳啲幾十億一架， 係 啊，你唔同航母艦喎，航母艦即係泰國都可以整架嚟玩下喎，啊，咁一架起碼零同一之間就係無限大啦， 冇錯。 但係核潛艇一架冇用喎，你坐底起碼有四架， 點解咧？ 嗱，我而家是和平時期，一架你出去值班，你出去值班起碼六十日以後才回來。咁呢六十日咧， 要揾第二架頂住。 唔係，我海邊仲要有一架噶嘛，係嘛？即係嗰架出咗去， 到呢架替補， 長短火啊嘛。咁仲有咧，你嗰架玩咗六十日翻嚟， 又要 都要檢修啦，都要檢修啦。人就可以換有幾班，嗰啲機械邊度窿窿罅罅，有漏啊、甩漆啊，乜都要執噶啦。咁仲要有一架咧， 即係三架啦，至少。 唔係，仲有一架係訓練啊。 哦。 嗯，訓練可以救嘅，用個舊艇咪得咯，退咗役。 訓練舊嘅你，訓練出嚟嗰啲人咪舊嘅咯。你啲新式前艇 同埋舊艇都係一架噶，佢硬舊都要計一架。 幾耐幾耐要收檔嘅一架核潛艇？ 核潛艇嘅一般壽命咧30年左右。 30年 啊，佢就唔興話即係好似第啲咁，我換架機得唔得啊？ 冇得換。 佢有得換，核潛艇唔同其他嘅艇，你換咧你要劏開兩橛先至換到。 死啦！ 系啊，佢核潛艇嗰做緊嗰陣時仲未做完咧，就已經搬咗嗰、那個嗰、那個核嘅發動機入去啦。咁咁先至 即係冚埋， 即 係 埋攣，即係等於你寫個回字，寫咗裏邊嗰個先至埋口，你唔可以寫個大口，然後先塞個細口唔得。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咧，時間差唔多啦嚇。咁啊，見到阿基哥啦，一陣間咧就係那些年張偉記，有好多好歌俾大家聽嘅。咁啊，聽晚咧阿飛哥就請嚟兩位哲學家陶國章、盧傑雄講《莊周夢蝶》。咁 啊，呢、這個佢嘅拿手好戲啦。 係咁啊，最後一首歌陳奕迅嘅《浮誇》。咁啊，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我在场有半场的话，表演你看。 存在吗？